各位，上次讲到几日后，蓝天明重新回到谈判地点，咁真係有人欢喜有人愁啦。至于和谈成唔成功呢，只係后话。而家讲下东方一国之王，国王佢身居重要嘅地方，受到最重要嘅保护。呢一位几时都吸食有手指咁粗吕宋香烟嘅国王总司令，而家讲緊说话，不过面有难色，係对近身嘅人讲嘅。 唉，我都知道，你睇咁多个大堆文件都话蓝天明为人唔可靠，不过而家嘅和平谈判远比战场重要有用，当今形势依然系战争容易和平难嘅时刻啊！呢次我亲自见佢，本来呢是要决定他的去留，不过后尾想过，如果近期就撤了他的职位，确实于心不忍，又不适合时宜，顾全大局至关重要啊。唉，还有打仗和和平谈判都是三军而达，一仗难求的嘛。蓝天明这个人，你们对他的一切知之甚少，这个人就知做事，从不会讲人哋唔好，亦唔会讲自己好，更加唔会向上写报告显露自己有功劳，从来唔会搞结党营私壮大个人势力嘅野心。佢带兵打仗，每战必胜㗎。国王讲到呢阵时，讲下讲下把嘴好似唔係好灵活咁，说话唔多清楚喎。 唉，吃饭时候最好少谈国事，唔好讲其他人嘅事啦。 女人之声突然一句话睇嚟好顶用，令呢度金玉满堂，全系锦衣玉食之地，立即停止所有人讲说话嘅声响。宁静嘅殿堂、帝王食屋内细听之下呢，就剩翻杯羹同象牙筷子碰碗嘅细微声响。呢度所有食物都属世间稀有，堪称天上有地下无。贵为国王男人嘅声音停止无奈，而家再次听闻贵上加贵，贵为皇后，头发上有好多精美无比饰物闪闪生光，全身上下皆珠光宝气嘅女人埋怨声起啦。 今日几样食物都唔啱口味，点搞噶？ 啱啱讲完，同时坐住包金宝座上椅嘅一位身材瘦削、衣着特别华贵嘅年轻人，听讲几样嘢都唔好味，随师佢哋点搞噶？咁坐住粒声唔发嘅年少大爷突然有同感，准备要食仲未进食嘅年少大爷突然放低右手嘅象牙筷，再放低埋左手嘅金饭碗，即时起身离座，粒声唔出，扬长而去，好快就消失喺皇宫里头，不知所踪。嗰位全身上下金缕玉衣、权贵无人可及、有难过失望样嘅皇宫女主人，呢阵时就醒悟咁讲啦，照旧系埋怨声气： 唉，你睇你睇，搞成咁样，都话食嘢嗰阵最好唔好顶佢嘴咯。你呢位总都督，就算有大事商量，要教训、要争论，都食完饭再讲啦。为咗个军官嘅好坏，你啱先讲话嗰阵面色几难睇啊！难怪皇爷佢嬲。你睇你睇，我哋嘅宝贝皇爷佢宁可饿肚，就系唔听你嘅。如果饿坏身子，神医华佗翻生都难医啊！日后边个嚟接你皇位呢？ 一讲到接皇位，上从心生，可以睇得出心中有苦难言嘅国王总都督不由得长叹一声： 唉，如果讲起接皇位嘅大事， 嗰、那个军事、政治、经济学问同如何治国知之甚少，个人偏见得多嘅人，又从何谈起啊？真系头痛啊！ 唔会啩？王儿嘅几位老师，个个都咁使得，无人可及噶、啊。 讲到呢一层，唉，可惜嘅系坐以立谈，确无人可及。随机应变啊，百无一能。笔下嘅千言万语，实质未见一谋。咁样嘅强辩博加歪理嘅勇士，唔误人就怪啦。教者系虚有其表面，学者又系烂泥嘅话，日后点会贴得上墙壁糊住啊？烂啊，夫人，照我睇。如今教者与学者都是同一路货色，空心官对空手道，全是空空如也。不幸又奇怪的是，这些人一见如故，变成相逢恨晚。这些人就懂得狂妄自大，目空一切。唉，算了算了，夫人啊，你讲得确实有道理，做父亲的要最谨慎，少不忍则会乱大谋。好了好了，夫人，仲云你讲得啱，我怀身子无药可治，我哋食啲嘢先啦，慢慢再讲啊。 企喺度服饰极其华丽，用一只手叉腰嘅皇后夫人就再问啦： 我唔明白，天下间能人老师大把啦。为什么不选最好的去教他呢？ 国王就说 了，唉，难就难在忠言逆耳，良药苦口。有些人对圣贤好的东西就是偏偏不接受。还有更奇特更致命的是，父亲乃天下第一位最讨厌的人士。唉，灾难啊。 啱先想进食嘅东方国王，呢阵时因为说话多，气上加气，干脆又顺手放低象牙金筷子、玉碗盘，睇嚟真系大有大嘅难处啦。而家有目共睹嘅系，天下第一家庭嘅人，而家就系食唔落珍馐百味、食鸡如食泥嘅情景啊！嘿嘿，暂且唔提住啦。时光快，转眼一个月到啦。人们时刻担忧会毁灭人类，太令人害怕的事情是谈判破裂。谈判破裂随时会突然全面爆发更大战争，战争实在太容易，到处是火海。现在又见日常很多报纸好会捕风加捉影，两未齐全之下，写报纸的人不知从边处得到消息，日日放出最紧张空气，大叫和平十分渺茫，更大战火随时爆发，搞到当今世界人人悲观，个个害怕，夜晚唔敢合埋眼，日头唔敢去种植。皆因辛苦种植嘅结果呢，经常会被恶人抢去，越嚟越见吓死饿死嘅人不在少数啦。战火呢类嘢呢，冇人惊，担忧嘅当然包括结拜兄弟。而家战争与和平嘅最前线，照旧系和平使者蓝天明、陈宇文佢哋啦。呢啲时日，和平谈判系唔流血嘅政治，虽则日日喺度继续。古往今来，人们常讲间谍系战争嘅灵魂，而家又有人讲谈判是战争的灵魂，又是和平的灵魂。最近又有新说法了，眼下皆因已经失去所有灵魂，变成没有正当灵魂，因此政治变成最大的灾难，更大的流血，最大的阴谋，政治家他们是最不可靠、最可怕的人，又是最难相处的人，政治家们含都不是人样的家伙。咁样，两大国正在谈判嘅代表团团长同手下嘅一大班人，又系咩人呢？ 同系喺战火中成长嘅大军官，而家执行住非军事工作，全系政治需要。两位团长系阴差系阳错，系最凶恶嘅敌人，成咗结拜兄弟，无话不谈，说话投机，相逢恨晚。今日又要避开众多伙伴同手下人，要两个人继续讲私语谈大事，有时细声讲大声笑，有时大声讲细声笑，有时未见讲已经笑，有时只有讲未见笑。而家轮到笑意全无嘅陈宇文讲啦。天明兄长，战场上嘅军人去做远离战火危险嘅政治税下，系唔会流血嘅事业。我哋已经招引住全国注目，系举足轻重做大事情。你喜唔喜欢啊？蓝天明就话啦，唔喜欢。 哦， 咁兄长喜欢乜嘢行业呢？我喜欢冇战火之时嘅改革归田。 天明兄，阁下你目前担任个角色，你觉得点啊？ 若然论个人安危同风险，谈判嘅事宜比战场大得多，复杂得多。陈宇文听咗蓝天明咁讲，有啲吃惊咁问 啦。哦，真有咁嘅事咩？敬请言兄再讲明白啲， 话俾你知啦，宇文贤弟，两国谈判成功。实行咗和平，有大多数人讲南某人功劳苦劳疲劳齐全，是有功之神向你致敬。 可惜的是， 这大批人是手中无权之辈，还有一批极有分量重量级的人，随时都可以讲用这种方式谈判变出的和平这么快就实行了，这种快刀斩乱麻的急速虽然实现和平，估计本身就一定会有卖国行为存在。关于证据，我哋大家去找自会发现，要用大胆怀疑细心研究的办法去做，双方都签订和平条约，要想进攻对方消灭对方无门无望啦。大家有眼睇，几可惜啊。 亦即係话谈判成功嗰日就等于罪名成立之时。但如果谈判破裂，烧起更大战火，本人亦好容易变成罪魁祸首。其危险嘅理由系，而家嘅谈判总司令部未有明确通令交俾我。同样就系话，我系个冇委任状嘅代表团团长啊。 不过副总参谋长听咗呢几句话就有住感慨万千，成咗哀叹样，急急插嘴话啦： 天明兄啊！我真的等你不值得了，如果我是你呢，我实会弃暗投明跑到北国，跑北国而家正是千载一时的最好机会啊。我们而家两只脚踏住两国境线，而家进入北国又快又稳妥，只要跨进一步就彻底到位，有我们保护，边个都不敢喐你一条毫毛。老兄你进入北国之后，从此会得到高官厚禄，咁嘅好处人人向往，人之常情，此时不走，日后就难有咁好嘅机会啦。呢个係我内心里面嘅真心话嚟 㗎。蓝天明就话啦， 好啊，真心话讲多啲都无妨，呢度就得我哋两个人，天知地知你知我知，我哋兄弟从嚟都係讲真心话嘅。我都是想着另一个问题，我们东风军总司令大概也确有他们的难处，大家都有眼见，古往今来哪个国家都一样，官字两个口嘛，官方两个口，大官国王就要留多更多个口先够他们用，那就是最根本的政治。口这样东西越多对本身越有利，先有望服众。不过我又想过，我这个未有委任状的谈判官还不是出于高明灵活的政治需要，道理亦很简单，如果出于军事或者政治的事情需要，我南某人 随时愿意充当三国时代曹操手下的那位界梁官。众所周知，天下人从来都说界梁官他是天下第一最冤枉的替死鬼，冤枉之极。但我想来想去都觉得那位界梁官他死得太有价值。有目共睹的是，当年的三军之众远征部队皆因统帅三军的主将失算，致使途中欠缺粮食，粮草不够是极其可怕的事。当时在危急关头，统帅三军的曹操相当聪明，当机立断，及时借界梁官一个人的头，只用一个人去死，令到即将哗变的大军队稳定下来，是太值得，是本钱少利益大的生意。关于死人历来属大事情，但我们军人就有所不同，我们做军人的大批大批地去死是家常便饭。陈宇文听了又长叹一声，唉，有道理，天明兄你真了不得，壮哉，小弟万分佩服，佩服你的见解和胆识有如此高明。小弟刚才说要天明兄长跑北国，纯属是开玩笑啫，请切勿见怪啊。而家小弟还要再请教另一个新提问，我们两大国如果不幸谈判破裂，我们都是大兵官，日后难保会在战场相见，会怎样？蓝天明就答了，战场上无父子，我们两大国在战场当然就是敌人，如果属本人带领着的东方军，我一定要用尽全力消灭你们的军队咯。 请问天明兄长，我带着个军队假如被你灭亡，咁小弟个人嘅下场将会点样呢？ 蓝听咗有啲惊讶咁话啦， 话俾贤弟你知啦，毫无疑问，战场上失败嘅唔理系边个，唔放低武器举手投降嘅话，同样会立即将你枪毙。不过我唔会忘记我哋系结拜兄弟，我哋两个人向天早有发誓得一清二楚，就话要同年月日时死，为兄嘅如果杀死你之后，我一定会立即当场自杀，共同进入鬼门关。 啊，真系妙，小弟佩服，大夫咁样做系天理良心，仁义礼智信齐全，是大将的大将风度啊， 不敢当，是事实说话啫。 嗱，呢两位结拜兄弟而家远离众谈判官约我有30丈远的地方，二人坐在高贵虎皮大交椅度，变成特种特别另一种外交场合，两个人讲任何说话都方便，内容只有天知地知，我哋两个人知，因为高兴今日越讲越多，双方仲有好多内容未讲出口，呢阵时又突然间听闻双方礼炮声响，知道停止谈判嘅时辰到咗，又要立即告别啦。当夜有话则长，就无话则短。不过夜间呢，又听到东方军内有人讲夜话喎。 请问长官，我哋系野战军，嚟呢度变作特种兵，专门保护谈判代表，日日都唔使训练，得闲到无事一样，日日又有得食，食得又鬼咁好，唔知对方北方国嗰啲士兵会唔会有咁样好食好住嘅呢？ 长官被问就暗暗好笑，自己喺度諗，国境线上嘅军事食得饱，就唔容易变节越境投降。而家被问嘅长官就笑笑答啦，呢一层啊，呢一层呢一层嘛，佢哋不过不过嘅军事呢就实冇我哋东方国嘅军事食得咁好嘅。 个军事又问喎， 咁请问营长啊，嗰日喺国境线度，我攞千里镜远处瞭望北国，我睇见形状好似一副大棺材咁样嘅嘢。奇怪嘅系，嗰种大木棺材咧，自己会行走，我都唔明系咩东东嚟嘅。 嗱，正是世界一定轮流转，监狱长犯罪唔算，做官越大就越犯罪，罪恶乃九五之尊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